自己竖起的大拇指。 听，这里是大兴， 这里是大兴， 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。 是大兴资讯抢先听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于磊。 我是主持人景然。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：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，大兴区和房山区发现了两处规模比较大的考古遗址，其中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改造项目中，考古人员发掘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家族原寝群。大兴区榆筏镇的新机场南航基地建设项目中，发掘出清代墓葬228座。 最近，大兴区环保局榆筏进京检查站的执法队员们迎来了一个好帮手。据说这个新成员的进驻为全队的执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那么这个新成员到底是谁呢？带着疑问，记者来到了检查站。 明年10月，570多岁的通州八里桥老乔退休了，往来穿梭的车辆将被导流到一座新桥上，同时大运河通州段沿线会启动一系列主动发掘，这些工程已经写入大运河5年行动计划中。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。消息，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，大兴区和房山区发现了两处规模比较大的考古遗址，其中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改造项目中，考古人员发掘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家族原寝群。大兴区榆筏镇的新机场南航基地建设项目中，发掘出清代墓葬228座。在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考古发掘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了清代地宫4座，房址8处，墙址14处，灶址2处。遗址有碑亭、茶饭房、宫门、享殿、地宫和周围圆墙组成。考古人员结合发掘情况及文献资料分析判断，这个遗址应该属于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家族原寝群。 北京市文物局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郭金宁介绍，这是目前考古发掘出的唯一一组清代亲王原寝，具有重要学术意义。大兴新机场项目中挖出了228座清代墓葬，随葬器物包括陶罐、瓷罐、瓷碗等制品、银簪、手镯、指环等首饰以及铜钱等。郭金宁介绍，这些墓葬分布密集，从埋葬形式和排列方式来看，可能属于家族墓葬。北京市文物局新闻发言人于平告诉记者，北京市考古工作大多配合重大项目建设开展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其中文物价值较高的会进行原址保护，例如潞县古城将建设高标准的遗址公园。目前对于大兴新机场和房山河北镇考古遗址也在进行评估，经过专家论证以后，如果原址有保护价值，就会让工程项目避开。目前来看，庄亲王陵寝遗址原址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。 本台消息，最近大兴区环保局榆筏进京检查站的执法队员们迎来了一个好帮手。据说这个新成员的进驻为全队的执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那么这个新成员到底是谁呢？带着疑问，记者来到了检查站。早上9点多，榆筏进京检查站的执法人员正在执勤，转了一圈，记者发现路边多出了一辆长6米左右、外面带有环保监察标志的车辆。 检查站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，这辆车就是站里来的新成员，它可是全市第一个投入使用的新型环保移动执法平台。记者进入车内，发现车里设有全时段监控屏幕，接收车顶摄像头拍摄的车内和车外所有监控数据。旁边的中控台可以控制外部照明、摄像、监频等辅助设备。 除此之外，车内还设有办公桌、休息区、开水台等设备。布局合理，在取暖方面采用空调和地热同时制热，不仅满足了执法人员全时段执法时取证记录等工作的需求，同时也能提供保存、加热三餐、饮水等生活功能。和以前执法人员风餐露宿的户外执法相比，条件可真是有了质的提升。据介绍，新型移动环保执法平台的投入使用，不仅优化了环保执法人员的工作环境，更提升了重型柴油车环保执法的震慑力，为改善空气质量、守护北京蓝天提供了强大助力。 本台消息，明年三月，570多岁的通州八里桥老桥退休了，往来穿梭的车辆将被导流到一座新桥上。同时，大运河通州段沿线会启动一系列主动挖掘，这些工程已经写入大运河5年行动计划中。日前，北京市文物局新闻发言人于平介绍说，北京三个文化带中，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与利用先行，将成为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样板工程。其实，类似的运河文物保护今年已经启动了一批，比如作为大运河水源地的白福泉遗址启动腾退，正在变身成为一座遗址公园。万寿寺被誉为京西小故宫，随着寺旁的大杂院腾空，这里今年启动了大规模修缮，未来将规划成一处市民文化共享空间。 明年越来越多类似的运河遗产将会火起来。八里桥坐落在通惠河上，桥上当年往来的大多是运粮帆船，桥上石狮子造型多样，精美程度和卢沟桥不相上下。不过老桥一直作为普通的石桥使用，车流不息，人流不断，加上风吹日晒，石桥不堪重负。早在10年前就不断有人呼吁给老桥减负，禁止汽车通行。 明年老桥终于可以喘口气儿了，市文物局与市交通委、朝阳区政府等多方合力计划建新桥导流交通。老桥经过修缮保养后，将成为一处文物景观，周边增设配套公共空间和绿化等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运河上的一桥一石都将制定类似的整体保护方案。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，好儿媳带着婆婆嫁人，演绎人间大爱真情。1989年9月，杜慧珍经人介绍与王化庄村的韩永荣结婚，婚后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笑笑。公公在自来水公司上班，婆婆在家看孙子，杜慧珍和丈夫以种地为生，一家五口生活也算充实，家庭和睦。然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却打破了这个家的平静。1997年6月，杜慧珍的公公突发脑血栓，当年8月份就病逝了。到了2003年3月，杜慧珍38岁的丈夫韩永荣又被诊断为原发性肝癌。回忆那段日子，杜慧珍内心很酸涩，得了癌症就等于判了死刑啊。她当时一病，我就感觉这天塌了似的，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呀。 为了给丈夫治病，杜慧珍四处借钱。经过手术和化疗后，丈夫的病情稍有好转，出了院。此时既要精心地照顾患病的丈夫，又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和未成年的孩子，还有家中的20多亩耕地，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杜慧珍一个人身上。那段艰难的日子，杜慧珍没少偷偷地在背后流眼泪，每天忙得累得真是不行了。那能怎么办啊？日子咱还得过，人得照顾着，我们是一个家呀。所以有苦有累，我只能自个儿往肚子里咽。在杜慧珍的照料下，韩永荣的病情时好时坏地维持着，直到2007年5月4号，他永远地离开了杜慧珍母子。因为经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婆婆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对于杜慧珍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 原本幸福的五口之家 只剩下三个人了。其实当时杜慧珍完全可以撇开一切责任走人的，但是善良的她不仅没有这样做，而且还把患病的婆婆带在身边，照顾着婆婆的起居生活，既要照顾婆婆和儿子，又要忙地里的活，还不能够耽误村里计生专干的工作。一个人就算是浑身是铁，又能粘几颗钉呢？亲戚朋友们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多次劝说杜慧珍再往前迈进一步，找个人与她分担一下身上的分量。可杜慧珍却提出了再婚的硬性条件，这个人必须能够接受我现在的家庭状况，我不能抛下婆婆和儿子，他要对我们娘儿仨都好，否则我不会改嫁。 2008年，经过亲戚的介绍，杜慧珍与王志发相识了。经过多方面的了解和观察，杜慧珍认为王志发是值得信赖的，王志发也为杜慧珍的孝顺善良所感动。就这样，杜慧珍带着自己的婆婆儿子再嫁了。王志发还和杜慧珍一起承担了照顾婆婆的重任。结婚后，杜慧珍对丈夫王志发说，现在这个妈既没生你，也没养了我，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，就那么一个儿子还去世了，咱要像照顾自己的亲妈一样照顾她，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不能表里不一。 婆婆的痴呆症一年比一年厉害，记忆力减退，不知冷暖，不知饥饱，大小便失禁，智商等于零。为了让婆婆每天都能睡个舒服觉，冬天杜慧珍每天给婆婆烫脚泡脚，用剪子刮去她脚上厚厚的老茧，每天晚上都这样做。后来家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，杜慧珍又经常给婆婆洗澡、剪指甲、掏耳朵。婆婆出行不方便时，杜慧珍更是学会了理发。她说，学会这个也不用出远门，在家就可以帮助婆婆剪头发，她的病情也不至于因为挪动受到影响。为了照顾婆婆，杜慧珍锻炼成为了一个多面手。 在嫁后的这些年，杜慧珍有时因为外出培训不在家，照顾婆婆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现在丈夫王志发的身上，做饭、倒水，冬天把炕烧热，让老人生活的舒坦些。王志发记着妻子的叮嘱，将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为杜慧珍减轻了不少负担。邻居们说，杜慧珍全家四口人，四个姓氏，一家人生活得如此和睦温馨，不知情的人根本看不出这是个组合家庭。杜慧珍不离不弃地照顾老人，让他安享着晚年，弘扬着尊老爱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。他用他的行动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亲情，什么是人间大爱。 本台消息，这两天北京的气温连续跳水，可是四季青山草莓园负责人隋世华却没有因为温度而担忧。园区请来了智能温控管家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夜也能保持温暖如春，让草莓秧苗受到细心呵护。走进昌平四季青山草莓园的温室，阳光透过棚膜洒在绿油油的草莓秧苗上，成群的蜜蜂在秧苗间飞舞，红艳艳的草莓掩藏在叶子间，显得十分顽皮可爱。温室中央的温湿度感应器上显示着室内空气温度19.53摄氏度。 顺着隋世华手指的方向，记者看到在温室顶部靠近后墙的位置，每隔2-3米悬挂着一个空调出风设备。园区工作人员在温控设备上设置好15度的标准温度后，一旦温度低于标准设置，中央空调就会自动启动，保持室温内的恒温。现在白天天气晴好，不用取暖加温，就能达到草莓适宜生长的温度。夜间气温降低后，智能温控设备就能大显身手了。 隋世华口中的中央空调，其实就是今年新安装的空气源热泵冷暖机组。园区6栋温室共安装了3组空气源热泵系统，虽然为此花费了20多万元巨款，可隋世华却表示这笔钱花得值。原来每到冬季，老隋都忙得不可开交，提早采购燃煤，高薪聘请锅炉师傅。那时候园区共安装了6台小锅炉，每个取暖剂需要耗煤60多吨，

就是他最大的心愿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于磊、井然播音，方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北京时间二。